第26轮比赛一场一场落幕了，星星最终9-1战胜翼展，虽然场外关系颇佳，但一点没影响星星诸位在场上的残忍。蓝雨对微草，客场作战的微草极其强势，在高英杰战胜卢汉文先拿一分后，个人赛再胜两场，而后还拿下了擂台，竟然是以5分的优势进行到了团队赛。不过团队赛最终还是主场作战的蓝雨拿下了胜利，两队最终杀成5-5。胡晓对霸图，唐昊败给林静年的战果无疑是很扎眼的，不过到最后他们还是抢到了2分，比分最终定格在了2-8。如此结果对他们在积分榜上的排名实在是帮助有限。3018-2战胜了鹤舞，百花战队10-0完胜明清，呼啸战队的积分和前八顿时进一步拉大，而接下来的赛程对他们继续不利。第27轮呼啸对手是蓝雨。呼啸坐拥主场优势，却还是被外界一致唱衰。呼啸战队在人们心目中已经越来越没地位，能不能在这一场里挽回颜面，这种事大家已经麻木的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了。第27轮最引人关注的比赛是微草主场迎接星星的挑战。赛季下半轮走过几轮后，那些黑星星的家伙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掐点。下半赛季就是上半赛季的对阵双方交换主客场后的重复。星星上半赛季的开局着实不佳，下半赛季虽然好了不少，却也远不及他们前段时间的强势。这些寻找星星掐点的家伙们对这两个阶段的成绩很快就挑出了那些在主客场都战胜星星的双杀队伍，轮回、蓝雨、霸图，这三队在两次和星星的对阵中都以比较大的比分胜出。于是一篇名为《看起来很美》的文章发表在了当月下半月发行的《电竞时代》上，作者正是从黑唐柔走上星星一生黑道路的电竞时代当家笔杆阮成。在文中，阮成详细阐述了星星战绩起伏和赛程之间的关系。上半段因为开局时所遇强队较多，所以起步艰难，当这些都挺过去后，星星开始在弱队身上找自信，但是这种自信没法长久，因为双回合的循环赛制，星星又一次迎来了那些他们无力战胜的对手。而这一次无论主客场，在这些对手面前，星星依旧是不断败退。对星星抱有幻想的人真的可以死心了。阮成在文章最后写道，这支队伍根本未达一流水准，指望他们夺冠的还不如去买买彩票，他们的实力能进到季后赛就已该偷笑了。而在后半程各队都将为了季后赛门票发力冲刺的情况下，如果星星掉队，大家也不要太失望，常规赛38的赛程靠运气可是留不到最后的。 这个阮成怎么总是揪着我们不放啊？ 看过本期电竞时代后的陈果顿时被气得够呛。 知道你还买什么电竞时代啊？ 叶修嘲笑他。 我， 陈果无语，他为什么买，还不是因为他心里到底还是期待着所有黑猩猩的家伙能最终被他们的出色表现说服。结果呢，一直没有，但凡猩猩有点什么表现不佳的地方，就被他们拎出来说个不停。这次倒好，根据被几只豪门的双杀，竟然给猩猩也贴上了一个伪强队的标签。这标签那不是呼啸的专利吗？怎么转头就又栽到星星头上来了？陈果着实气不过。 不要和这些人生气，无论取得怎样的战绩，只要人愿意黑，总是可以找到可掐之处的。 呼啸伪强队成那样，也没见他说过一个字，就会盯着我们。 下场比赛他大概要更活跃了。 联赛第27轮，星星客场挑战微草。第8轮时，星星主场2-8不敌微草，唐柔的1-3也是在这一轮失败，最终赛后悔诺，阮成也就是从这里踏上往死里黑星星的征程的。 现在联赛走完了一个轮回，星星又站到了微草面前。这一场客场挑战，想胜无疑难度更大。阮城恐怕早已经举起了他的笔锋，这场星星再输，微草就是又一支双杀他们的队伍。星星伪强的证据似乎更足，不知又有多少阴阳怪气的嘲讽要卷过来了。陈果顿时忧心忡忡，如叶修所说，不去理会这些人的刻意抹黑，这点陈果实在做不到。就算不能拿行动说服他们，陈果也希望可以打脸，狠狠地打脸。可问题是，这次要面对微草这样强劲的对手，又是客场，一定要赢，这种话实在不好意思讲，那太给大家压力了。 总之，加油就是了， 叶修说。陈果叹气，他真羡慕叶修这种平静的心态。联赛第27轮，阮城果然如叶修所说很活跃，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活跃。这一次他竟然收到了电视台的邀请，和李一博一起成了本轮直播比赛的解说嘉宾，而本轮要直播的比赛正是星星客场对微草。 这次转播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面孔，不过名字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这位就是电竞时代的专栏评论家阮城先生，相信很多玩家观众都有看过阮老师的文章，尤其最近一期的电竞时代，阮老师那篇看起来很美，反响很大。对星星战队，阮老师似乎一直都有不一样的看法，今天的这场比赛我想阮老师一定会特别关注，所以干脆将您请到我们直播间来，一起来聊聊这场比赛。感谢阮老师今天能来。 潘林比赛正式开始前的转播时间里介绍着今天多出的这一位嘉宾。 不客气，潘林你好，李指导你好。 阮城在镜头中潇洒地和潘林、李一博打着招呼。 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是不是先听听阮老师的看法呢？ 潘林说道。 我当然还是坚持我所阐述过的那个观点，星星战队比起顶尖一流的强队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的，而今天的微草正是这样一支队伍，再加上又是主场优势，我想微草取胜的机会应该是非常大的。 阮城毫不介意的就预测起了比赛，这和如今出言谨慎的李一博相比实在是大相径庭。 明白，那么李指导呢，你怎么看？您似乎最近倒是挺看好星星的。 潘林没有因为新请的嘉宾就冷落了老搭档李一博。 哼，星星是一支新队，所以他们的提升空间很大，大半个赛季打来可以明显看到他们的提高，这样的一支队伍我想是有机会取得任何成绩的，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胜谁败我都不会太意外。 林一博的言论其实还是他一贯的圆滑，不过在阮城那鲜明的立场和表态之下，他这份圆滑看起来都是对星星力度挺大的支持了。 好的，听完了两位的意见，我们来看看现场，两队选手现在已经完成入场了。 潘林说着，画面顿时给到了比赛现场，两队选手正在场上进行赛前的握手致意。 不知道今天的微草会派谁第一个出战呢？ 潘林说起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潜藏的意思当然就是今天谁会来打叶修，叶修的连胜记录是不是能在这里终结。 每支队伍通常都会把自己最优秀的选手放去擂台赛里争取那两分，个人赛的人手安排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阮城在那感慨着，可他字里行间暗藏的意思大家当然都听出来了，就是说因为各队核心都很少来打个人赛，所以叶修才能在个人赛里连胜至今。若是早几轮这么说说还算占理儿，但现在叶修已经连胜足足26轮，强大的大家都没力气去数了，就算一直没有在个人赛里遇到最顶尖的大神，但能连胜26轮，那简直都是职业选手跑网游里打竞技场才能取得了的战绩了。职业选手之间的差距没大到可以随便谁碾压谁的地步，那些个顶尖大神也在无数选手身上栽过跟头，而叶修26轮一次跟头不栽，诚然没遇顶尖大神还算是个理由， 但要太拿这个说事儿，那就纯粹是为了黑而黑了。阮成似乎也知太强调这个不太说得过去，所以这话还是拿捏了一下分寸，没直接说透，好像随口一提似的。 好，双方选手下场。哈，叶修干脆就直接留在了场上，现在大屏幕还没有公布出场名单呢。 潘林说道。让我们看看微草派谁上阵。黎博淡淡地说。许斌。终于电子屏幕公布了两队首战出场的选手，星星叶修，微草则是许斌，骑士角色独活。 是许斌，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一安排啊？ 潘林说。叶修的散人打法就是快，魔王许斌那可就是出了名的能拖能慢了。这场对决大家就要看两个人谁的节奏控制得好了，比赛最终被拖入谁的节奏，那么谁获胜的机会就将会更大一些。李一博说。 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一场对决啊。阮老师您觉得呢？ 嗯。阮成却只是这样应了一声，虽然他很想往死里黑星星，但也真没有被打脸的爱好。叶修已经连胜了26轮了，他实在也不敢在这里随便就去看好叶修的对手。